克蘭帶來更多痛苦。美國太空總署確認，上個月26號進行的雙小行星重定向測試之中，飛行器成功撞擊目標小行星，令到它改變原有軌道。今次撞擊是故意進行，意在測試那些可能威脅地球的太空隕石是不是有可能被安全推離軌道。太空總署利用一個冰山大小形狀的飛行器，以每小時22000公里的速度撞向一顆小行星。這顆闊160米的小行星原本要大約11小時55分鐘環繞一顆闊780米的小行星轉一周，經撞擊之後時間減少了32分鐘，超出原先預計的10分鐘。太空總署早前是表示，今次防禦測試任務是對人類是否有能力防止星體撞向地球、毀滅地球生命的一次歷史性測試。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391點，剛剛轉了是報26378點，跌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6.16，瑞士法郎0.998，加元1.38，人民幣7.167，英镑对美元1.096，欧元对美元0.97，欧元对美元0.6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2.79美元，卖出1663.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晴朗同干燥嘅天气。本港今朝市区气温下降至21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朝早较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咯，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对出。咁另外喺新界区青山公路洲头段，由白石坳至到河上乡路一段咧，琴日受爆水管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青山公路洲头段、白石坳至到河上乡路一段全线解封。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青山公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在新界全锦交汇处，全锦交汇处啊，而家咧近住光板田村嗰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是、全锦公路落翻去交汇处方向，近住光板田村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朗日峰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 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零上会健康得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建议将胶袋征费由五毫加到一蚊，十二月三十一号起实施。绿领行动总干事何汉威： 胶袋弃置量不跌反升，一蚊嘅加幅收起水平过于保守，可以一蚊去到两蚊。 听众陈生： 影响我买嘢嘅自欲，应该有奖有罚，有大环保袋应该减翻两蚊收费。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行政总裁叶成辉。 你自己要衡量翻自己，点样令到你的人生朝头早起身翻工的人是开心。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昼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昼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12日，法庭颁令暂缓执行免针纸失效决定，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 新增4656宗确诊，多9名患者离世。 李家超指23条立法是宪制责任，執行時要確保真正有效。 七國集團譴責俄羅斯導彈襲擊烏克蘭，承諾繼續提供支持。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8:11啦，时间嚟到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七名私家医生涉嫌系滥发呢个新冠疫苗医学豁免证明书，又叫做免针纸嘅情况啦，就话佢哋之前簽發了超過2萬張呢啲免針紙咧，就原定喺今日咧係失效嘅。不過，尋日高等法院咧就係審理有關於市民郭卓堅嘅司法複核，就頒咗臨時禁制令，暫緩咗呢啲免針紙咧作廢嘅呢個措施，直至另行頒令。其中判詞入邊提到條例列明咧啲持免針紙嘅人咧可以獲豁免進入處所嘅，但係當局咧宣布推翻部分免針紙嘅效力，做法咧形容係猶如造成豁免之外嘅豁免。咁啊，法官亦都認為啦，超過2萬張嘅免針紙固然會引起一啲潛在嘅健康風險，但係咧，本港超過90%人口咧已經打咗兩針疫苗啦，涉案嘅免針紙引起嘅風險咧，或許都唔太重要。就話平衡咗各個因素之下，法官認為唔能夠排除部分免針紙係合理簽發嘅，所以就發出咧臨時禁制令。醫務衛生局方面咧，尋日都公布，鑑於高等法院呢一個嘅頒令啦，咁就係暫緩實施有關拒絕接納涉案免針紙安排，直至法院進一步嘅指示。你又點睇1872311？暫時呢個案件就話去到下個禮拜四會有遙距聆訊嘅咁。又請呢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一個進展嘅導致嘅啲影響啊。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柔，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豪。林志豪本身都是執業律師咧，點睇今次高院呢一個嘅臨時禁制令喺即係正式聆訊之前咧，頒咗呢個臨時禁制令咧，係咪即係話喺即係聽到嘅市民申請嗰一方一啲論點都係啲可取之處，嚟緊喺一個正式嘅聆訊入邊一啲嘅提到嘅討論，你自己預計又會係點樣咧？ 冇錯啦。咁我琴日其實都有親身去到法庭旁聽啦。咁亦都聽到政府嗰方面嘅律師嘅一啲嘅陳詞啦，咁解釋嗰、那個即係點解佢哋反對呢個郭先生嗰個申請啊，同埋解釋咧政府有啲咩措施咧，就係會令到嗰兩萬個受影響嘅市民咧，可以得到乜嘢嘅一啲嘅援助啊，譬如話去到即係一啲政府診所即日睇醫生，合適嘅話即日就可以攞到免針紙，仲唔使錢咁樣。 咁但係呢就係、是、喺嗰個聆訊入面呢就係、是、即係似乎都有一啲嘅重點呢都仲係要法庭啦同埋政府嘅律師代表啦嚟到去詳細去討論嘅。特別就係話一啲法律觀點同埋嗰個嘅局長咧行使呢個嘅條例入面嗰個嘅一啲嘅地方咧，就是否有嗰個嘅權力咧嚟到去做呢個決定嘅。咁、所以呢個權力嘅運用咧，就會係下一次即係、正式審訊咧嗰、那個重即係嗰個討論嘅重點。咁當然下一次聆訊就會政府委派另一位嘅資深大律師嚟到代表政府啦。咁就所以喺呢個嘅討論上面呢即係似乎呢都係大家關注嘅地方。法庭呢亦都喺上晝聆訊之後呢喺下晝呢就已經出咗一個判詞啦。咁我亦都睇個判詞呢其實都幾意外嘅。因為似乎法官呢都有喺即係嗰個嘅呢、這個嘅關鍵嘅討論入面呢佢亦都有好多嘅分析啦，同埋咧就係、是、對於個條例嗰個嘅解釋入面咧，佢似乎係已經有一個嘅答案喺入面嘅，就係即係局長咧係冇呢個權力咧去做呢個咁樣嘅安排。咁、所以呢個都會係比較意外的地方啦，即係當然啦，即係正如你剛才所講啦，法官都唔係不食人間煙火，佢對於疫情嗰個嘅即係情況，譬如話接種兩劑疫苗嘅已經達到九成以上，三劑疫苗咧就去到七成半。咁所以嗰個疫情嗰個嘅現況嚟講咧，即係關於嗰個免針紙嘅安排咧，其實佢都有一啲睇法喺入邊。咁所以嚟緊咧，即係喺案件押後到10月20日審訊嘅陣時咧，我諗預留三個鐘頭嘅時間咧，即係應該到時會有一個比較即係一個。Okay. 集中的討論就是說在那個條例裡面究竟局長有沒有這個權利去頒布這個的命令呢就是廢止所有的就是兩萬多張的免針紙 我嘗試講少少一啲嘅討論或者判詞入面提到一啲點咧，因為未必個個都好詳細咁睇嘅。譬如尋日代表答辯人咧，醫務衛生局局長嘅律政司高級助理民事法律專員咧提到一點，就話免針紙嘅失效咧，對於受影響嘅市民咧冇帶嚟好大不便啦，佢哋可以獲得免費醫管局嘅門診服務啦，由醫管局嘅醫生檢視係咪可以重發一啲免針紙。法官嘅判詞嗰度咧就提到考慮咗多個因素，包括就是被指為有問題的免針紙它的有效期其實都在幾個星期內是屆滿的了也都說除了一些已起訴的案件其他免針紙都是屬於懷疑的最後決定就是批出這個臨時禁令也都另一個考慮的點就是說合理地假設可能不少數量的醫療豁免證明都是被適當地給予並且是被適當地持有的有些不同的討論在當中的你自己怎麼看昨天在庭上面有這些的討論點包括政府一方提到的同埋法官一方提到的咁。 嗱，我谂政府律师代表佢提出呢一点嘅时候咧，我都即系心中有数啦。因为喺事实上喺政府颁布有关嘅安排之后咧，即系取消呢两万几张免针纸之后咧，其实都有一啲市民咧向我哋求助嘅。咁佢哋俾我哋嘅资讯咧，都即係有個共通點咧，就係話佢哋過往曾經喺公立醫院嗰度攞到嘅免針紙咧，隨時間過去咧，其實跟住呢啲公立醫院嘅醫生咧，都唔願意再開免針紙俾佢哋。甚至有一位求助市民，佢都講得好白咧，佢就話即係政府醫生都同佢講話，一定唔會開俾佢噶啦。要開咧就即係佢哋嘅上司會好唔滿意咁樣。咁所以我亦都即係。即係感覺到，如果係即係政府嘅醫院啦、診所啦，都唔願意開嘅話咧，其實你政府律師話有呢啲咁樣嘅安排措施俾你哋咧，我都即係有啲疑問喺入邊。 OK， 亦都有啲報道咧，即係國民診所啊，佢哋排期都可能要會等幾年。咁呢個情況都唔樂觀啦。我哋講緊有兩萬個市民咧。如果要去到政府醫院診所，即係喺一個短時間之內去攞到呢張補發免針紙咧，會係一個非常困難嘅一個行政措施啦。就唔好講話政府其實咧就係、是、昨天聆訊咧，其實佢喺前一日咧，即係今個星期一咧，佢先將政府呢個咁樣嘅安排咧刊憲。 咁所以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刊憲就係正式即係話公告嗰個嘅一個法律效力嘅一個嘅事情。咁但係你得兩天時間俾即係就話註銷呢兩萬張免針紙咧，未免即係一個倉促嘅一個嘅行動啦。 嗯，我都想問一下林志豪有冇本身接觸到呢七名醫生涉及佢哋發出一啲免針紙，即係持有呢啲免針紙嘅人士咧，佢哋而一個情況係點咧？係咪會繼續用住呢啲嘅針紙先咧？個諗法係點咧？定係都有過程中係有揾過其他醫生去想獲發其他嘅免針紙個過程係點？ 我哋都有嘅，其實我哋大概十幾個市民揾過我哋啦，但係咧就最初揾我哋嗰、那個，我哋都即係盡快同其中大部分都係涉及嗰七位嘅醫生嘅。咁其中一位咧，我哋都立即轉介咗去有一個即係相熟嘅醫生朋友啦。咁就佢亦都即時即係獲補發另一張嘅免針紙。咁至於其他嗰啲咧，我哋就即係我哋轉介咗第二個俾同一個醫生咧，其實那個醫生都婉拒咗噶啦。咁其他嗰啲咧，佢哋都陸續要去即係去出邊揾咯，但係佢哋即係俾我哋嘅説法都係好難揾咯，啲醫生係你打電話佢咧，佢第一時間都已經話唔提供服務啦。有啲上到去見到個醫生，醫生話：咦，你而家有一張免針紙嘅喎，未過期嘅喎。咁當佢哋一講話哦，其實係啊，嗰張就係嗰七位醫生其中一位開嘅。那個醫生已經話：咁我哋唔做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出去再補發嗰個嘅機會咧，都係非常困難。嗱，仲有一個事情，大家可能未留意到嘅就係、是，即係呢個補發免針紙嘅醫生係即係開始陸續即係唔做呢服務嘅話咧，其實除咗呢兩萬個市民咧，我哋都唔好忘記，另外有兩萬多個市民咧，其實都係透過另外一啲嘅醫生咧。去攞嘅，而佢哋嗰個嘅即係有效期咧，即係隨時間過去咧，都可能會逐漸即係變得無效嘅話咧，其實可能喺出邊亦都有一啲嘅市民咧，都會係擔心佢哋喺嚟緊嘅日子咧，即係當佢哋嗰個冇被 DQ 嘅免針紙失效之後咧，佢哋亦都可能會再即係揾唔到醫生去寫咯。 之前有啲報道就引述消息話，政府計劃啦，稍後會為一啲免針紙失效但願意打針嘅人咧，發嗰個豁免證明書，喺個接種間距之間有啲寬限期嘅。呢個幫唔幫到咧？ 呢個可能某程度上幫到啦，因為喺市民身狀況，如果佢哋可能即係過咗一段日子，佢哋即係做咗一啲身體檢查，而佢哋都覺得醫生亦都覺得佢哋合適去打針嘅，咁呢個嘅做法可能即係舒緩咗佢哋即係嗰個壓力啦，因為即係短時間之內佢哋未必揾到醫生或者做到有啲身體檢測，然後接種疫苗嚇。咁但係咧就而家我哋關注嗰啲咧，就係我哋都收到啲個案咧，佢哋係即係非常之關注佢哋嘅身體狀況係唔適合打針。正如我剛才所講，有位市民佢係嗰張免針紙被 DQ 咗，咁佢哋去揾另外個醫生，那個醫生都會立即開翻俾佢嘅。 Okay. 而那個醫生都唔係普通咩，佢都係一個我識嘅一個比較德高望重嘅醫生。即係咁，你睇下呢個措施其實真係兩萬個市民咧，其中一啲一定係受到某程度上嘅影響，係、 okay. 無辜嘅。 嗯 ，OK， 好。 咁所以如果你話有呢個措施，其實幫唔到佢哋咯，只係話你肯打，我哋咪俾啲好處你咯。但係問題就話，如果佢係根本係身體狀況唔適合打嘅，我哋唔應該有一啲措施去逼到佢哋要即係冇路走，而去即係最後要去接種呢個疫苗。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豪，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高等法院頒令呢一個嘅臨時禁制令，就係話暫緩執行政府原本禮拜三咧係即係停咗呢啲懷疑濫發免針紙嘅呢一個嘅命令。嗱，醫務衛生局方面咧就係頭先都提到啦，就係鑑於高等法院呢一個頒令啦，咁就係暫緩實施有關係拒絕接納涉案免針紙嘅安排，直至法院進一步嘅指示。亦都強調啊，醫務衛生局七名嘅醫生嘅未按指引為病人恰當診症，亦都未經臨床評估簽發免針紙嘅，有關調查仍然係進行緊。提醒市民，若果繼續按相關嘅醫生建議延誤接種，一旦染疫可以導致重症同埋死亡，都對公營醫療系統帶嚟不必要嘅負擔。呼籲盡快諮詢其他醫生嘅咁。有關於疫情方面，近日都有啲嘅 變種嘅病毒啦，喺唔同嘅地方嘅國家流行啦。香港方面早前亦都有首宗嘅 XBB.1 亞系個案。成個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恆，早晨。 早晨。 早晨，蕭傑恆，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個 XBB.1 亞系其實係咩嚟嘅咧？係點樣演變而成嘅咧？佢嘅免疫逃逸能力又係如何咧？ XBB.1 咧，其實就係兩隻 BA.2 普系嘅病毒嘅融合嚟嘅，分別係 BA.2.10 啦，同埋 BA.2.75 呢兩隻病毒咧黐埋一齊所形成嘅變種病毒嚟嘅。咁之前早期咧喺北大嗰邊咧有個研究咧，就發現呢隻 XBB.1 咧嗰個疫苗逃逸嗰個能力咧係暫時見到嗰啲變種病毒之中咧係最強嘅一個嚟嘅。咁但係因為過往我哋都知道啦，其實每一隻變種病毒即係出現嘅時間都會有個特色，就話用疫苗嘅逃逸能力強或者傳染性即係高咗咁樣。咁呢個一定㗎啦，因為你如果個變種病毒你越變越弱嘅話，你根本冇可能去偵測到佢。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呢啲疫苗逃逸能力嘅即係嗰個測試咧，都係啲體外嘅實驗嚟嘅，有時未必真係反映出咧就是、你打完疫苗嗰個實際情況。咁再加上咧，好多時候打完疫苗咧，我哋唔係淨係得個中和抗體嘅，你最緊要係個 T 嘅淋巴細胞。咁所以好似以 Omicron 為例咁樣咧，最初出現嘅時間都話疫苗嘅逃逸能力好強咁樣，但你都見到其實疫苗係即係的而且確可以防止到一個重症。 OK， 有咩特點咧？即係除咗話個免疫逃逸能力係最強之外，同埋我想知喺邊啲地方係流行緊嘅？而家呢個 XBB.1 啊，係。 嗱，如果佢最先發現呢一隻病毒咧，就喺新加坡嘅。後屘知道個基因之後咧，就發現咗其實喺尼泊爾啊或者孟加拉呢啲地方咧就會比較多啲。而同一時間咧，呢啲地方咧另一隻變種病毒係 BA.2.75.2 咧，亦都係流行得比較多少少嘅。咁而呢個 XBB.1 咧，點解會特別令人注意咧？就因為佢因為兩隻病毒嘅融合，所以佢刺突蛋白嗰個突變咧係特別多，有成37個突變。 佢而家，因為我見到譬如專家，好似劉宇龍教授啦，提到話 XBB.1 有機會成為即香港嚟講一個主流病毒株，你自己同唔同意咧？定係有其他嘅病毒株可能都係競爭成為嚟緊一個主流咧？ 其實好難去講嘅，因為而家 XBB.1 咧，你話全球性嚟講，其實佢都係大概1% 左右啦。你話 BA.2.75.2 都係8%，最主流嘅病毒暫時都係 BA.5 嘅。咁而家好難去概括話香港之後嗰個主流變種病毒係邊一隻嘅。譬如話你聖誕假之後，你知道即係0+3吸引咗好多香港人即係去出外旅遊，佢翻翻嚟嘅時間會帶翻佢當地嘅啲嘅變種病毒嚟香港，咁變相。邊一隻會跑出呢？其實我哋係要密切監測住呢個冬天，因為始終呢個冬天咧都係好多世界各地復常之後第一個冬天。咁變種病毒你可以預計到就係話不斷會出現㗎啦，嚟緊有好多新嘅名詞你哋都會見到㗎啦。咁所以呢個就即係、個確診個案亦都會上升啦。咁呢個就之後就預示可以見發生嘅嘢啦。 嗯，即係冬天可能變種病毒會再更加多喺數量種類方面係咪咁？ 冇錯啦，因為尤其是唔同國家有唔同嘅變種病毒撈埋，即係類似 XBB.1 嘅即係混合嘅變種咧，可能不斷會出現。 嗯，但 XBB.1 本身係咪喺國際間嗰啲個案都係比較少嘅咧？ 暫時唔算太多，都係集中喺即係亞洲或者南亞地區。 嗯，因為我見譬如何柏良咧，佢提到話國際間較重點嘅病毒有三種，就係BA.2.75.2 咧，就喺亞洲明顯上升；歐洲咧呈升勢嘅就有 BF.7，另外一隻叫BA.4.6咧就喺美國出現嘅。呢三種有冇留意到佢無論傳播力又好、殺傷力又好，有冇需要留意啦？香港嚟講有個威脅性幾大咧？呢幾隻病毒？ 其實呢幾隻病毒都係有個特色啦，佢哋都係其實由 Omicron 慢慢去演變嘅，即係分別係 BA.2 啦、BA.4 同 BA.5 嘅，即係一啲嘅亞型。咁其實一路發展落去都係咁噶啦，呢幾隻都係不斷咁樣即係慢慢攀升緊，而佢哋各自各嗰、那個即係嗰個所謂嘅傳染性啊，或者疫苗嘅逃逸嘅能力係比原本 Omicron 嗰個強，但係嗰、那個即係。你見到個重症嘅比率咧，其實調翻轉係一路咁樣跌緊落去嘅。你話擔心即係輸入嗰啲變種病毒入嚟香港，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已經發生緊，即係譬如我哋香港而家我哋九成都係 BA.5 啦，但其實我哋如果根據基因排序咧，我哋唔係一隻 BA.5 嚟嘅，我哋起碼有4-5隻 BA.5 嘅亞型。咁所以其實即係話過往嚟講，起碼有4-5次咧係輸入個案入咗嚟社區。咁但你見到我哋嗰個重症率？即係冇上升嘅趨勢，所以亦都證明到咧，呢啲即係 BA.5 啊或者 BA.2 嘅即係新嘅變種嘅亞型咧，其實個重症比率係比較低嘅。 嗯， 頭先講到話冬季可能就更加多嘅變種病毒出現啦，但係譬如而家實施零加三或者啊嚟緊唔知會唔會有零加零啦，幾時有啦？呢一啲嘅即係開放咗或者放寬咗一啲嘅即係通關嘅情況，會唔會令到個病毒嘅出現會更加多啦？而出現嗰個嘅演變，一啲變種病毒可能喺香港出現嘅演變，會唔會係向住殺傷力比較弱，但係傳播力比較高呢啲方向去演變嘅咧？又 嗱，我諗即係如果暫時都仲係 Omicron 呢一個即係呢啲咁嘅變種病毒咧。就算佢點樣演變咧，佢個嗰個即係我哋嘅殺傷力，我都估計唔會太高，因為過往嚟講，呢啲咁嘅變種病毒越變咧，其實就慢慢越適應人體咧，就冇咁多即係重症嘅機會嘅。除非可能喺呢個冬天出現咗另一隻，即係又係另一隻我哋叫希臘文字組成嘅一個變種病毒啦，即係 Omicron 以外嘅變種病毒啦。否則其實你就算佢點樣變都好啦，都係即係我諗嗰、那個。臨床方面嗰個反應都係大致上一樣，但係雖然我哋變咗，你唔好淨係睇住嗰個究竟有幾多種變種病毒，或者係嗰個確診數字有幾高去衡量，即係成個疫情嘅嚴重性咯。反而就係咩其他國家開始復常嘅時間，我哋可以留意下佢有冇邊啲重症比率上升，而同一時間有邊啲變種病毒係升咗。咁如果呢個情況，我哋先至特別需要留意嗰一隻嘅變種病毒。 OK， 好啊，唔該曬蕭傑恆，同你傾到呢度先。萧洁恒是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嚟嘅，有关于疫情嘅情况、变种病毒嘅情况，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寻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8岁男子死亡，涉事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事发喺寻日傍晚大约6点半，一名61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住丁角路往太和村方向行驶，驶至近太平工业中心时，撞到横过马路嘅68岁男子。男子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警告，中国日益增长的技术主导地位是越来越紧迫的问题，西方国家必须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影响力。弗莱明在伦敦一个智库发表讲话，指责中国试图改写国际安全规则，利用经济和科技影响力在国内压制，并在国外施加控制，希望透过塑造世界技术生态系统来获取战略优势。他认为科技已经成为控制价值观和影响力的战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说，弗莱明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强调中国发展科技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不针对谁，更加不构成威胁。抱守中国威胁论，挑动对立对抗，既损人又害己。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普京提到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情况令人担忧，俄罗斯对对话持开放态度，并会讨论关于核电站营运的所有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声明，指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危险、不稳定和具挑战性，频繁的军事袭击对核安全和安保构成威胁，不能够再浪费时间，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避免核事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虽然俄乌战事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坚称会以一切手段保护俄国领土，但是北约将会按计划在下个星期举行年度例行核威慑力量演习。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前夕举行记者会，提到如果现在因为俄乌战争而突然取消一项计划已久的例行演习，将会发出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又说北约的坚定举动和军事实力是防止事态升级的最佳方式。 他又認為俄羅斯為了彌補在戰場上的失利，向烏克蘭的基礎設施發動導彈襲擊是軟弱的跡象。雖然目前未見到俄羅斯的核態勢發生任何變化，但是北約會保持警惕，盟國亦都會加強和持續支援烏克蘭。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365點，係跌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6.07，瑞士法郎0.998，加元1.38，人民幣7.167。英镑对美元1.097，欧元对美元0.97，澳元对美元0.6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3.78美元，卖出1,664.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朝早较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油站咧有交通意外喺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李安苑，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鲤鱼门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兴田村噶。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油站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李安苑，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鲤鱼门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车，龙悦道去回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近住光板田村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宝云汇对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亚公湾路一段呢就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涌桥路滨景花园方向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 的阿达。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由家传户晓的体坛名宿访问，到真系未听过的新兴运动介绍，一个节目为你全方位搜罗本地及国际体坛最新资讯。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2022年10月12日， 法庭颁令暂缓执行免针纸失效决定，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 新增4656宗确诊，多九名患者离世。 李家超指23条立法是宪制责任，执行时要确保真正有效。 七国集团谴责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承诺继续提供支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啦，时间嚟到。早前有报道咧就提到荃湾圣方济中学上个礼拜三就系五号嘅时候咧就举行升旗礼，14名学生咧系被指违规，被校方咧系勒令停课三日嘅咁。校方方面咧都有个嘅声明嘅，提到就话10月5号咧升旗礼当日咧就系国庆之后第一个嘅例行升旗礼，学校事前已经教导咗学生咧相关嘅礼仪啦，同埋参加。該項嘅活動嘅，咁當日咧就有14名嘅學生喺早會升旗之前冇翻到去課室，或者係去到操場嗰度集隊，並且作出不尊重升旗禮儀式嘅行為，咁故此咧校方係決定將決定嗰啲嘅學生咧，該等學生咧係停課三日嘅，亦都提到與家長溝通之後啦，按校本訓輔機制，訓導組、輔導組同埋社工協助疏導學生情緒，學校亦都有安排咧學生係上網課。同埋翻學校咧，係拎一啲嘅課業等等嘅一啲嘅跟進工作嘅。教局方面咧就話知悉事件啦，亦都即時向學校了解情況，亦都已經係提醒學校按相關嘅指引處理有關嘅事宜，並要求學校咧提交報告嘅咁。今次涉及14名學生停課三日嘅，被罰停課三日嘅，就係唔尊重升旗嘅儀式嘅行為，涉及一啲。電話旁邊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亦都係中學校長鄧飛，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邓飞，点睇荃湾圣方济中学？佢声明提到呢14名学生嘅行为啦，同埋话校方决定系呢啲学生系要停课三日，点睇呢件事咧？ 如果睇翻个声明嘅话咧，即系都系可以接受嘅一件事嚟嘅吓，因为佢都经常都交代咗即系个程序系点样做啊，咁而家坊间嘅讲法咧就话停课咧会唔会系一个好严重嘅处分咁？咁但系其实就个问题喺边度咧？就第一，教育局里边嘅指引咧，教育局有关训育工作，即系我平时所讲啲训导工作咧，个指引咧就个焦点咧都只系放喺即系个流程系点样做嘅，有啲咩程序就冇咩点提到咧，就到底系咩情况之下要停课啊？咩情况之下？要記缺點啊，咩情況真係要記過，一般呢啲係交翻啲學校自己處理嘅。咁所以話咧，就容易就俾坊間一個感覺咧，就喂停課係咪一個好嚴重嘅處分啊？咁其實嚴重定唔嚴重咧，就其實就冇一個界線喺裏邊嘅。就反而咧，就睇翻校方個聲明咧，就即係基本上個跟足程序啦，係咪？之前就交代清楚呢個例行嘅升旗儀式要做啲咩，佢講得好清楚噶啦，亦都教過曬學生噶啦。咁跟住發生呢件事之後嘅話咧，到底應該點樣處理啊？包括埋通知學生嘅家長啦，通知教育局啦，呢啲佢都做曬嘅。咁喺程序上係冇問題嘅。咁只不過咧就係罰三日嘅停課，到底係重咗定還是輕咗咧？咁呢樣嘢咧，其實我個人嘅意見係覺得咧，就其實最好教育局咧有一個比較劃一嘅指引好啲啊。而家教育局嘅指引基本上只係講程序嘅啫。冇講過罰則嘅， 喺講嗰個罰則啊，或者停課三日係咪嚴重之前咧，我想講翻件事，因為學校就話學生喺早會星期之前冇翻課室啦，或者去到操場集隊啦，係作出一啲不尊重儀式嘅行為。咁有傳媒都問到涉事嘅學生，就話佢哋當時學生話自己啊，當時係食緊早餐嘅，冇聽到奏國歌。咁亦都之後咧係知道之後咧，亦都係隨後亦都係即刻係站立翻嘅。我想知即係可能有啲咩涉及嘅不尊重行為，同埋如果冇肅立。算唔算是一个不尊重的行为呢？ 嗱，呢度咧就因为即系两边嘅讲法啦，即系学校嘅学校讲法，学生嘅学生又，即系学生透过传媒，佢有佢自己嘅表述嘅办法，咁呢个咧就好难判断佢中间个有冇啲咩罗生门嘅版本存在。咁如果你一般嚟讲讲话咧，就即系几时升旗啊，几时早会呢啲咧，其实应该系一早知嘅，就好少话突然间今日无端端突然间升旗，或者今日。突然間咧就會開個早會，就唔會有啲咁嘅事發生嘅。一個正常嘅學校都唔會咁嘅，肯定係預先喺個學校嘅效力表啊，或者其他嘅俾家長俾學生嘅通告，已經預先預告咗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嗱，要留意，即使冇升旗禮，喺一個早會時間裏邊， 點解同學仔仲可以食緊早餐咧？呢、這個係唔正常的、一個呢唔正常舉動。按道理，一係早會，一係佢已經上咗課室啊，準備喺課室裏邊早會，即係尤其疫情之下，可能多數喺課室。一係就去咗操場或者禮堂噶啦，冇理由仲喺 canteen 度食緊嘢嘅。即係呢個嗱，即使冇星期禮呢樣嘢咧，都係好奇怪嘅現象，係唔可以接受嘅。所以喺呢一步個講法咧，就當冇星期禮先。我覺得咧，學生都會係違規嘅喺一 part 係。 但同一件事，如果係即係發生真係學生係星期禮嗰陣係冇肅立，會唔會需要去到懲罰，甚至係去到個懲罰係停課三日呢個程度嘅？ 嗱，睇個咩場合？如果佢係即係個人已經去到個星期禮嘅嗰個場合啦，即係比如一般嚟講，可能喺操場啦，或者喺禮堂啦，或者疫情期間唔方便咁多人聚集咧，就可能全部喺課室呢啲。佢喺一個升國旗嘅儀式、奏唱國歌儀式嘅嗰個場合裏邊，佢冇肅立啊，或者冇做出一啲符合呢、這個升國旗嘅禮儀嘅行為嘅時候咧，咁呢個當然係違規啦，當然係唔恰當嘅。咁但係而家佢人咧，佢可能根本未去到嗰個地方，佢人喺出邊，即係 out of context 嘅，佢直頭可能仲喺 canteen 啊，或者唔知喺邊鬼度嗰度食緊早餐啊，呢度嘅話咧，咁嗱呢度係兩睇啦。咁因為佢都唔喺個場合裏邊，喺呢樣嘢咧就談唔上話要啊一聽有國旗。我一聽有國歌嘅就即刻縮啦，咁呢個咧就其實談唔上嘅，我覺得就係、是。咁問題咧就係、是，即正如學校後尾嘅聲明所講，佢係違反校規嘛。咁呢個時間食緊早餐，呢、這個我覺得好大機會都係違反校規。咁至於如果佢就算喺一個升國旗儀式上邊，或者奏唱國歌儀式上邊話咧，佢冇做出一啲合乎禮儀嘅行為，比如我就唔記得啦，我就係唔縮立嘅，我就坐喺度啊，甚至食早餐咁。咁呢個係咪要懲罰係懲罰停課咧？咁嗱，所以我一開頭我就要強調就係咩咧？教育局要俾一個更清晰嘅罰則嘅指引，就唔係僅僅係訓育嘅處理流程嘅指引、即係流程嘅指引咧就好清晰嘅，但係咩情況之下罰乜嘢咧？就其實教育局係冇指引嘅。 講翻件事，其實即係可能我睇校方同埋即係即係傳媒引述學生嘅講法咧，一個就係好似係學生係唔尊重啦，另一方就係學生似乎就唔係故意咁做。如果學校係處理一啲未必係故意嘅行為嘅時候，又可能個客觀上個行為可能係真係有啲唔尊重嘅成分啦。個學校應該點處理咧？個學生未必故意喎，要教翻好佢又應該要點咧？ 咁佢無論佢故意好唔故意好啦，即係今時今日咧，訓父合一嘅做法咧，訓育同輔導合一嘅做法咧，都係一定要跟進，一定係都要教育嘅。啊，學校一個教育場所，點都要教育噶啦，無論佢係故意定唔故意。咁只不過咧，有時咧就好難去判斷佢到底係故意定唔故意，佢係故意嘅。咁不過話俾你聽，我唔係故意嘅。咁即係呢個好難判斷，但係咧就即係後續嘅教育工作咧，係點都要跟進噶啦。呢樣嘢係即係毋庸置疑嘅事嚟。 Okay.頭先你話程序上都係符合啦，但係整體嚟講，你覺得停課三日本身呢個算唔算一個嚴重嘅懲罰？ 停課三日係咪一個嚴重懲罰咧？就其實啱啱嗱，一般嚟講係喺大概喺中間，咩意思咧？一個比較輕嘅懲罰咧，通常就記缺點。真正係比較重嘅懲罰，可能即係入學生嘅學籍冊啊，入學生嘅成績表咧，可能會影響到佢將來咧。其實最重嘅懲罰咧係嗰啲記過。记小过记大过，呢、這个就好重噶啦。咁但系停课咧就啱啱卡喺中间，即系你话佢好重，你话佢好轻又得。咁同埋咧，通常停课咧都唔会话完全停晒学嘅，即系停课都可能会有其他跟进措施，包括系俾翻习作佢啊，或者事后再帮佢补翻课，都会有嘅。咁所以即系。就咁聽話停課咧，可能坊間會覺得哇，咁嚴重啊，好嚴重嘅懲處，咁又未必係一個好嚴重嘅懲處。 因為我見有一份應該係教育局出嘅，叫做《學校行政手冊》，提到咧就話，譬如懲罰咧要有教育意義啦，懲罰嘅措施應該同學生所犯嘅過失嚴重程度成正比，亦都提到話暫時停課方面嘅一啲即係情況係點樣做咧？暫時停課咧就並非處理違規學生嘅恰當方法。亦都話學校可以基於學生嘅嚴重違規行為咧，係多次告戒，以及係通知學生嘅家長啊、監護人之後咧，仍然冇改善，先至指令有關學生係暫時停課。其實今次喺即根據報道啦，呢次事件入邊符唔符合頭先呢啲情況咧？係咪多次告戒，又係咪一個處理學生嘅恰當嘅手法咧？ 如果睇翻傳媒報道咧，因為我睇唔到學校個聲明嘅原文啦嚇，咁睇翻傳媒報道咧，學校都聲稱咧，就其實都唔係第一次犯呢個校規噶啦，都之前都曾經犯過嘅，都告戒過好幾次嘅。咁假如係咁嘅話咧，就所以我先至會強調學校喺處理嘅嗰個程序或者流程嗰方面咧，佢其實都係跟足咗教局嘅指引，起碼而家睇上嚟係啦嚇。咁至於你話到底係？個罰則係咪真要罰到係停課咧？定還是係記缺點咧？定還是更嚴重嘅記過咧？所以我先至不斷強調，呢個唔能夠校本處理，因為佢背後始終係有國旗、國徽、國歌呢啲咁嘅法律條例嘅基礎喺處嘅。呢個需要教局有一個劃一清晰嘅指引啊！而家教局個做法只係界定個流程嘅啫，冇界定過個罰則嘅。罰則就交翻俾學校校本處理，呢樣嘢我有保留嘅，背後有法律嘅基礎嘅違規行為咧，呢個唔應該係校本處理嘅。 但其實本身停課呢一個嘅手法，點樣教導到學生或者點樣輔導到個學生咧？ 其實如果你睇翻個學校行政指引咧，比較多人引用呢樣嘢啦。其實唔止嘅，除咗學校行政指引之外，仲有學生訓育工作指引呢、這個係。歷史好悠久嘅，即係九十年代嘅文件，而家仲擺喺教局嘅。咁即係呢度一系列嘅指引都有嘅，但係都係好奇怪嘅，都係冇講個罰則嘅。咁而家停課咧，如果你睇翻學校行政指引嗰度咧，個停課比較多係處理係啲咩咧？就係、是、一啲嘅嚴重嘅行為啦，啲咩嚴重行為咧？比如係即係同學生有好嚴重嘅衝突啊，甚至乎可能係打交啦。咁啊打到咧就即係已經係啲其他同學都覺得威脅啦。咁喺嘅時候咧就採取停課，即係將佢係。isolate 咗去 isolate from the class， 咁即係用即係等佢離開個課室。個停課唔一定係翻屋企㗎，可能係嗌佢特別室啊或者咩，都屬於停課㗎，都要報教局嘅啊。咁就即係通常係呢種情況之下就會停課嘅，即係個行為佢已經對其他同學咧就已經構成咗一個嘅威脅啊，或者係其他同學覺得不安啦咁。咁呢個咧就停課嘅機會啦，或者係個實踐中係會多啲嘅咁。咁至於你話今次咁樣。是即係升國旗儀式啊，食早餐啊，咁呢個係到底應唔應該採取停課個方式嚟去做一個罰則咧？咁所以我先至會強調，你教育局要俾指引咯。 OK， 好啊，唔該曬鄧飛，同你傾到呢一度先。 好、okay. 嘅，好，鄧飛咧係立法會議員，都係中學校長嚟嘅，休息一陣。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octo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系 Docto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下個禮拜就是施政報告發表，都是特首李家超在上任之後的首份施政報告。大家不少團體或者一些政黨都關心土地、房屋等等的問題。見到測量師學會都有一些建議，請你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傾下他們的建議。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趙錦權，早晨。 早晨。 早晨，趙錦權，可不可以講一下你們是不是對施政報告都有一些建議？ 是的，我們呢早前其實呢亦都發表了一個即係有關於對施政報告建議嘅，咁裏面呢其實我哋有十項建議嘅，包括咗呢其實就係精簡呢個土地發展嘅審批程序啦，希望政府可以。另外呢就係有關於一啲停車場嘅計算嗰個總樓面面積是否可以豁免安排啦？ 這個具體可以講多少少？這個是怎樣？ 其實呢我想呢在現在政府呢去計算總樓面面積的時間呢它如果是有一些擺在這個地下即是在這個 underground 下面的停車場呢它們是可以豁免那個計算那個總樓面面積的。但是呢如果你掘地咧，第一時間會長啦，亦都會係因為嗰、那個成本咧，亦都係貴嘅。再加埋咧，我相信大家響過去嗰幾年咧都見到啦，響地下停車場裏面咧，好容易咧就係、是、會有啲通風問題啦，有水浸嘅風險啦。呢啲其實對於整體嚟講咧，亦都唔見得有好好嘅幫助嘅。 咁其實咧，加上咧，響呢一方面咧，亦都可能會令到啲能源消耗得比較多啦，增加呢個碳排放啦。咁所以咧，有見及此咧，我哋建議政府係咪可以考慮咧，將停車場咧係可以擺翻上地面，又可以豁免咧佢哋計算嗰個總樓面面積嘅。咁樣嘅話咧，其實咧，因為唔需要掘咁深嘅地下咧，我哋估計發展嘅周期咧可以縮短大約6至9个月嘅。 咁樣會唔會變咗反而用嘅地方仲少咧？即係冇咗地牢嘅位置，即係就算唔係淨係做停車場就好，地牢都冇嘅，直情係唔挖呢個地方嘅，係咪咁？ 其實亦都未必一定嘅，因為挖地牢咧，要睇下當然睇翻個位置啦。但係我哋就話，如果你唔挖地牢嘅話咧，將嗰啲地下裏面嘅停車場浮翻上去地面嘅話，咁係可以縮短個時間，因為特首講話希望可以提速提量啦。咁、如果真的可以提到速的，那是不是可以我们都考虑呢？这样，这个就是我们的建议。 缩到多少呢？时间上面可以？ 6至9个月我们估计可以。 Okay. 另外还有没有什么重点的建议啊？关于土地房？ 重点来讲呢，其实我想最主要就是希望政府可以很灵活地去运用现在的空置的土地啦，包括了一些空置的，譬如是举个例子是一些空置 的学校啦，还有一些是现在未有用的一些我們叫 CIC 的地啦，在這些我想是需要看看靈活去運用啦，盡可能呢就是急市民所需，這個是我們 的建議啦。另外在這個鄉村區域裏面呢，即是在新界裏面呢，其實很多我們叫 V-Zone 的地啦，這些 V-Zone 的地呢其實基本上呢是原本是給一些原居民的，但是現在其實很多地呢已經是轉了手啊這樣，而他們那個發展的潛力呢其實是未可以推到出來的。那我們覺得如果將這些這樣的 V-Zone 的地可以將它靈活這樣去處置的話呢，是將他們的發展潛力呢是可以推翻出來，這樣的話呢是會多了少嘅地嘅， 呢度我問少少先，你具體覺得點樣叫做靈活啊，或者點樣釋放到呢啲土地咧？ 其實而家因為個 V 松嘅地本身佢哋嗰個所謂譬如佢哋起到嘅一個 plot ratio 啦，個地積比率咧相對係比較低嘅。如果呢啲地本身佢亦都有路可以到嘅話咧，其實係咪可以將佢變成一個普通嘅住宅，即係我哋叫residential， 即係一個嘅地咧，咁嗰、那個本身嗰個地積比率咧，自然可以提高嘅。咁如果同一個即係以前你都知，即係個丁屋本身咧，佢可能起得係三層高嘅。如果你可以起一個多層嘅一個住宅嘅話咧，基本上咧嗰、那個所謂嗰個土地嘅發展潛力咧，就可以釋放到出嚟噶啦。 OK。其他咧，我見有啲譬如話重建舊公屋，增加公屋嘅樓層，或者增加過渡屋樓層，係啦，過渡屋嗰啲樓層咧，我想問即係技術上係難唔難做啦，同埋重建舊公屋都涉及安置問題啦，呢啲有冇考慮到咧？ 其實咧，我哋亦都覺得咧，即係我哋琴日響我哋嘅記招裏面咧，其實都講咗啦。我哋好舉一個例子，就好似響筲箕灣明華大廈一樣。收緊明華大廈咧，房屋協會做嘅時間咧，佢係先響佢哋嗰個地盤裏面咧一個位置咧，先起咗一棟樓，然後就將佢哋現有嘅人咧係遷曬咗過去，咁樣就係慢慢咁樣去一棟一棟咁樣去將佢重建，因為我諗咧而家現有嗰啲公屋咧，本身嚟講嗰個樓層啊，或者係佢嗰個可以容納嘅數量咧，係相對比較少嘅。如果政府可以找到一個地可以先建起上嚟，因為其實我諗咧，整個屋村嚟講咧，有好多譬如喺呢、這個裏面有一啲足球場啊，有一啲公共設施，係咪喺嗰度先攞咗嗰啲地咧，起咗一個高層現代化啲嘅呢個公屋，然後將現有嗰啲遷徙過去，佢哋同區遷徙嘅話咧，我相信佢哋接受嘅機會會大好多嘅。而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有一個咁樣嘅遷徙，其實呢已經係可以同時間可能將兩棟嘅樓變成擺落喺一棟裏面嘅話呢，已經係可以再重建嘅時間呢就會更快咁樣可以去做得到囉。咁呢個就係重建公屋嗰方面嘅嘢。至於你話增加嗰個過渡性房屋樓層嗰部分呢，喺技術性嚟講呢，我相信係絕對冇問題嘅。 Okay. 因為我哋都睇過 在外國的個嘅案例咧，一啲咁樣嘅盒裝即係組成嘅個建築法咧，其實可以最高可以去到成50层高嘅。當然嗰啲要打地基啦嚇，咁但係如果我哋話由4层改到去6层啊，或者4层改到去8层嘅話咧，就算要做地基嘅話咧，亦都唔需要做好多。咁、 okay. 你其實就可以增加咗超過1倍嘅過渡性房屋嘅。 OK， 嗱，最後時間唔係好多，就想問，因為近日有啲意見就話樓市辣椒就影響一啲樓市流轉嘅情況，你哋學會嚟講有冇都想建議放寬呢個限制嘅？ 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咧都覺得，即係政府咧唔應該用行政嘅手段咧去影響嗰個自由市場嘅。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咧，其實即係亦都咁講啦。你如果係增加咗嗰個所謂限制，令到佢哋買樓嘅時間嘅成本增加嘅話咧，如果佢哋真係需要要更換佢自己嗰層樓嘅時間咧，佢哋要等一段頗長嘅時間嘅。而冇咗一個嗰、那個所謂新嘅供應量出嚟嘅時間咧，佢哋自然嗰個流轉就一定少咗嘅。當嗰個所謂樓價即係就因為嗰、那個需求都有喺度，而冇一個供應嘅話咧，自然就會谷咗上去嘅。咁所以我哋一路以嚟咧，我哋都係建議咧，政府係應該盡量去睇嗰個市場嗰、那個自動運作。當然啦，即係我哋唔鼓勵炒樓嘅嚇。 Okay. 炒樓嗰啲人咧，我哋相信咧，我哋係喺嗰個部分咧。如果你喺短期內再賣翻出去咧，我哋係會有一個所謂税收喺度咧。這個我諗係合理嘅 嚇。Okay. 好啊，唔該曬趙錦權，同你傾到呢度。 好， 趙錦權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講到佢哋對於施政報告嘅建議，都講到對於辣椒係咪切辣嘅一啲睇法。 本港今朝市区气温下降至21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此外，位于菲律宾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朝早较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七个西医发出的大约20000张免针纸原定今日失效。长洲复核王郭卓坚早前入禀质疑当局废除免针纸的决定违法，要求法庭推翻。局方寻日朝早在高等法院解释，两个礼拜前的新闻稿只是为了警告市民，前日才刊宪指示处所负责人拒绝接纳涉案的可疑免针纸。法官高浩文初步认为，相关的规例当中并没有赋予局长权力去废除免针纸，将司法复核政审排期到下个礼拜四进行。另外发出临时禁制令，暂缓执行当局决定，涉案免针纸继续生效，直至到本案判决为止。政府寻日夜晚宣布因应强制令暂缓措施，直至到法院作进一步指示。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相关的报道就提到，有时涉事免针纸的市民担心继续使用会被追究，决定今日起停用。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表示，涉嫌滥发免针纸的医生被捕之后，不少医生怕麻烦而拒绝签发，受事件影响的病人不容易再拿到免针纸。林志游认为，这批免针纸原本时效多数都是3至6个月，即使不取消亦都会自然失效，当局应该弹性处理。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記者獲悉今年8至10月本港發現類被追個案至今有15宗，當中懷疑有人不幸身亡，有患者住在深水埗。衛生署證實接獲15宗類被追個案，但是並沒有回應有沒有病人不治，即是說衛生防護中心正是展開流行病學調查，初步結果顯示絕大部分病人都有長期病患或者免疫力低。類被追是白黑氏菌引致的疾病，傳染途徑是人類皮膚傷口接觸到受病原菌污染的土壤或者水而引起感染，但亦有可能是經由吸入進食受污染的土壤或者水。《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 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表示，香港實施零加三入境檢疫新安排頭兩個星期，海外人士入境人次上升八成，多項國際盛事相繼舉辦，對香港有明顯正面效果，但亦都有不確定嘅因素，包括輸入個案上升、新變異病毒輸入，以及出現一啲違反檢疫措施嘅違法個案等。因此，係咪進一步放寬到零加零，仲需要視乎數據，穩打穩扎進行。他強調，香港不應該刻意跟新加坡比較，因為兩地的醫療體系制度都不同，沒辦法套用對方的措施，只能夠按香港實際情況制定防疫政策。文匯報報導。 信報報導，本港樓市疲弱，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接受信報訪問時候形容，樓市辣椒已經名存實亡，辣椒影響整個市道根本就無需要。他強調減辣並不是要推高樓價，是起碼有翻個市道在度帶翻起經濟。他相信現時樓市已經差不多見底，並且睇好出年的樓市發展，但亦都要視乎新一份施政報告。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國際教育機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3年世界大學排名，今次排名來自104個國家和地區大約1799間大學，今次香港一共有5間大學進入前100的排名，分別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而內地表現最好的是清華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以及美國的哈佛大學，就分別獲得全球大學排名第一名和第二名。大公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社论话，两万张有问题的免针纸正式失效的前夕，高等法院法官颁发临时禁制令，暂缓执行有关决定，并且质疑政府决定的合法性。社论话，事件有可能涉及当局在处理这件事程序上有误，在无法律依据下作出行政指令，期望政府能够在下个礼拜正式聆讯时候适时厘清故中疑问。星岛日报社论。 商报的时评话，坊间关注几时推进零加零入境检疫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现在要注视数字发展，稳打稳扎，按实际情况走下一步。时评指，全球经济下行和加息压力增大，到国际地缘政治继续升温等挑战严峻，香港更加需要稳打稳扎，做好自己，旅客始终会回流香港。商报时评。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汇丰中国宣布正式在成都和杭州同步推出私人银行服务。社评指，汇控的主要利润来源早已经不靠英国，汇丰香港已经贡献它逾半的利润，汇控在稳托香港业务同时加大投资中国内地的力度，无疑是明智的决定，凸显香港在国际经济格局当中有不可替代的角色。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话，俄罗斯富豪的游艇停泊香港水域，美国警告香港不要成为受制裁者的避风港，港股就强调会执行联合国授权的制裁措施，而不是个别国家的单边制裁。社评指，事件折射了国际新形势下香港的敏感处境，权力当局需要思考怎样让香港在变得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仍然能够长袖善舞。明报的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九龙鲤鱼门道的交通咧。之前鲤鱼门道去旺角，咁近住茶果岭油站嗰度就发生意外事故噶。咁较早前的交通就比较挤塞噶，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是尖沙咀线繁忙少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单车馆。港岛而家湾仔告示打到中环近住军器厂街至劳压道那段比较多车的。九龙区的路面方面，现时龙翔道去观塘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的，不过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带就多车的，龙尾近常怡道。 新界方面咧，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一带去九龙方向仲系多车，龙尾过咗马场。而吐露港公路慢线左转喺呢个大老山公路咧比较多车嘅，龙尾近住科学园。元朗公路去屯门福亨村嗰段仲系多车，而元朗公路去而呢个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咧，近住新墟市中心一带就仲系多车嘅。仲有就系荃锦公路啊，而家去荃锦交汇处近住光板田村至到宝云汇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太空人陈东、刘洋、蔡旭哲将会向广大青少年以天地互动方式进行太空授课。 三名太空人将会介绍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地面课堂。传授航空知识，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天宫课堂今日下午3:45，港台电视32直播。 在这几年，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 2022年10月12日，法庭颁令暂缓执行免针纸失效决定，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 新增4656宗确诊，多9名患者离世。 李家超指23条立法是宪制责任，执行时要确保真正有效。 七国集团谴责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承诺继续提供支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我們談到關於疫情的情況，高等法院昨天就頒令就是暫緩執行這個免針紙那個的即取消免針紙那個的做法，直至司法覆核是有決定。另外都提到一間學校荃灣的聖方濟中學有學生是涉及到一些不尊重升旗禮的行為，被停課3日的情況。測量師學會剛才你都講到一些建議，在施政報告方面的建議，就是說是不是可以精簡土地審批程序等等，重建舊屋邨等等，希望可以是在一些的即房屋啊發展方面的政策會多一些，房屋供應方面會可以做得多一些。整體怎麼看 ?18723111,18723111, 有關於地方面又想跟大家講一下，有關於規劃署其實在2017年的研究就發現本港閒置的棕地面積大約165公頃。見到綠色和平聯同本土研究社的一個研究結果就說北部都會區的範圍裡面有433公頃大約具發展潛力的快速棕地。什麼叫快速棕地呢？詳情都可以問一下他們，因為他們提到當中的100公頃是沒有任何的作業，最長是已經閒置了14年的。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绿色和平资深项目主任陈可纯，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陈可纯，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一个同本土研究社一齐发表嘅呢个北部都会区入面嘅棕地调查系几时做？点样做？有啲咩特别发现呢？又 好啊，咁我哋咧其实就系今年嘅7至9月去做啦，咁就做一个最新嘅北部都会区里面棕地嘅现况调查嘅。 咁就發覺咧，裡面係有433公頃嘅快熟棕地。咁其實咩係快熟棕地呢？咁就係會比較快就由生變成熟地嘅。咁一般嘅地就係大概要8年左右啦。咁但係我哋咧呢433公頃咧，就係需要6年以內就已經可以生變熟噶啦。咁而當中閒置嘅100公頃咧，就甚至會再快多1至2年添。咁就係大概4至5年之內就做到。咁其實係點樣去咁樣去定義嘅咧？咁因為其實本身我哋揾嗰啲快速棕地啦，就係考慮到佢係鄰近主要嘅交通網絡啦，同埋即將會發展嘅新發展區，同埋佢本身咧都係一啲相連嘅地塊。咁所以我哋都呢個標準咧，其實就係同規劃署定義高中潛力嘅棕地咧嗰個條件係相若嘅。咁而規劃署定義高中潛力嘅棕地就係可以喺6年之內就可以變成熟地。咁換言之咧，我哋揀選呢批嘅棕地就係因為條件相若，咁所以我哋都將佢推算為係可以6年之內就變成熟地咯。咁而快係請講， 我想知道呢啲地系咪部分系有人用紧嘅，做紧嘢咁样嘅？ 冇错，433公顷嘅快速棕地咧，咁就同一般嘅棕地系一样啦。咁上面都系有唔同嘅作业嘅，咁包括系一啲露天储物啊，或者摆放建筑材料啊，甚至系回收场啊等等咁都有。咁但系其实当中咧都有100公顷系闲置嘅。咁我哋都閒置嘅定義其實就係佢完全清空曬，即係一啲建築物都冇啦。又或者佢即使係有建築物，都係一啲空置嘅建築物，而且係冇明顯嘅營運嘅。咁換言之咧，其實如果係要收翻嚟做呢個建屋嘅話，咁就會預期係可以再進一步快啲，因為就係平時生地變熟地嘅情況啦，就係要由可能性研究開始做，咁啊改劃啊，咁當中包括重置啊、清空啊、平整土地。咁但係如果係一啲閒置上面冇作業嘅棕地咧，咁其實就可以減省咗一啲程序，咁包括重置啊、清拆啊同埋平整，都係會可以減省完之後， okay. 都係預期可以快1至2年咯。 100公頃係閒置都好啦，但係會唔會有啲可能係涉及到斜坡啊、好零散啊，或者涉及到一啲業權問題，係咪真係全部都適合可以發展到一啲住宅嘅咧？ 我哋而家去初步去睇過啦，咁我哋都包括係喺睇衛星圖啦，睇地政署嘅航拍圖啦，同埋都有實地考察過。咁就發覺呢100公頃嘅土地咧，大致上都真係冇明顯嘅作業喺上面嘅。咁而因為佢本身其實以前已經有人破壞過，同埋有作業喺上面噶嘛，咁所以都唔會話形成係好喺斜坡度，因為而家斜坡嘅話，咁其實都。之前嗰啲人都做唔到嘢啦，咁而究竟會唔會係零散呢？咁我哋今次挑選快速棕地嘅其中一個先決嘅條件，就係每一塊嘅棕地群都係要大過2公頃嘅。咁呢個2公頃係意味住咩呢？咁其實有時一啲細啲嘅村都已經係2公頃以內都已經可以做到一條公屋或者居屋村出嚟㗎啦。而且規劃署嘅標準呢，2公頃都已經係屬於高潛力發展嘅得分囉。 我意思是可能剛才提到業權問題，會不會有些棕地可能是私人發展商擁有的，他們自己有第二些發展的計劃或者想法，即是未必可以是起樓這樣即時這樣發。 這個呢都是即至於有沒有業權問題啦，但是其實呢我們就這件事是應該如果是政府都有方法可以拆得掂的，就是如果是用這個收回土地條例去過這個公共的用途的話呢，那是有一個即是我們經常都稱之為尚方寶劍啦，所以其實這個程序都是有包括政府的賠償啊等等，其實都是合乎程序和現在可以處理得到的。但是至於是不是其他的發展計劃呢，那今次的另一個挑選啦，呢宗地嘅條件啦，都係冇包括到去任何嘅發展計劃嘅，咁意味住即係其實係一啲被忽略咗嘅，但係有潛力嘅宗地嚟嘅咯。 頭先你提到呢一個嘅收回土地嘅條例，就唔係政府唔係一個成日用或者收一啲好大規模土地會用嘅方法啦，即係應該有其他嘅考慮啦。第一個我想知係咪真係可以用呢一招去處理啦？另外就係、是如果真係你頭先提到話433公頃嘅呢啲快速棕地有100公頃左右咧，係一啲閒置係可以即係快啲係去起樓嘅，你預計可以起到幾多樓咧？有冇一啲嘅預算咧？呢個？ 我哋如果係收回土地條例嘅話咧，咁就一路以嚟啦，其實如果政府係要收回一啲棕地去發展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用呢個嘅法例嘅，咁同埋就唔係話政府話要收就收，咁如果佢係經過一個合適嘅討論啊，同埋有一個合理嘅重置安排嘅話咧，同埋最後就最重要係收翻嚟去做公共用途，咁即係其實公屋啦。 咁基本上遇到嘅阻力都係可以拆解，而且如果話驚司法覆核啊成啊，咁都從來係冇咁樣嘅案例嘅。咁所以收回土地條例其實的確係一個，如果要用嘅話，都係一個行之有效嘅方法。咁同埋咁究竟可以起幾多咧？咁我哋就係攞咗433公頃法律宗地去推算嘅。咁我哋就保守估計啦，就淨係攞一半，因為就預計有其他嘅，譬如係社區設施啊等等嘅嘢要做。咁但係如果淨係攞一半去做建屋嘅話咧，咁都係有108,000個嘅公共房屋可以中低密度嘅形式去起到出嚟嘅。 嗯，我想知100公頃閒置嘅呢啲中地，有啲去到成14年都冇任何嘅作業，佢哋其實分布喺邊度，同埋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咧？ 我哋就揾到咧，其中荒廢咗14年呢度咧，就係喺呢個嘅長春新村嘅附近嘅。咁上面都真係去到見到生曬草咁樣，咁又積曬水。咁究竟點可以咁樣呢？咁就其實呢個都要即係都係去返規劃嘅問題啦。咁點解會可以有土地閒置咗咁耐，咁但係又咁樣去浪費咗佢嘅潛力。咁所以換言之就係，如果佢又咁多年又冇明顯嘅作業，而且又冇特別嘅原因，而當中其實呢都有試過係有唔同嘅人去申請一啲臨時嘅用途啦。咁即係都係一個見到冇被好好善用嘅一個例子，即係其實佢係可以用嚟用，但係政府又冇好好咁樣去規管，咁所以其實呢、這個既係一個問題，亦都係一個機會咯。 嗯，就住你哋今次呢個研究結果啦，433公頃有發展潛力嘅快速中地，2017年嘅研究規劃處嘅研究就話本地嘅閒置中地咧就係165公頃，你哋就話大約100公頃咧係冇任何作業嘅。好似嗰個數字上都有啲落差，你即係係咪中間大家定嘅定義係有唔同，所以先咁？ 其實我哋嘅定義都係參考咗規劃署嗰個嘅，咁佢上面都係講話空置啦，同埋冇明顯嘅營運，同埋係有一啲空置嘅足購物咁樣。咁但係其實嗰個落差最主要係在於我哋咧就淨係揾緊北部都會區裡面嘅中地。咁但係規劃署嗰個報告其實係講緊全港嘅中地，咁所以意味住嗰個落差其實就係我哋今次淨係 focus 喺北部都會區裏面咧，都已經係有咁多嘅中地，咁但係如果係全港咁樣再睇咧，其實個潛力係會更加大咯。 嗯，發展局有個回覆傳媒嘅說法啦，就話北部都會區嘅中地相當部分將會陸續發展啦，已經被多項政府以及私人發展計劃所涵蓋，或者已經被納入發展研究。例如元朗第三期發展增加發展規模檢討研究啦，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研究嘅經修訂範圍，流浮山尖鼻咀及白泥地區嘅土地用途檢討等等，咁已經係納咗落去咯，就 係啊，呢個講法咧，其實我哋再細細都覺得係有少少質疑嘅，咁因為裡面咧就係講緊其實意指北部都會區裡面相當部分嘅中地就納入咗發展計劃啦，咁但係其實咧就唔係直接講緊我哋今次研究嘅裡面所包含嘅中地個案係納入咗發展研究嘅，咁其實事實上咧就係恰恰相反，我哋今次嘅研究其中一個標準，因為就係想揾一啲被忽略嘅中地，咁所以其實我哋今次揾咗嘅咧就全部都係喺已經有嘅，無論是私人定是政府的發展計劃以外的地方來的，所以我們就是正義為這個就是一些被忽略了的重地咯。 Okay. 嗯 ，OK， 好啊，麻煩陳可順同你傾到呢度先。陳可順就是綠色和平之心項目主任嚟嘅，咁啊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佢哋同本土研究社啦嘅一個研究結果，有關於北部都會區入面嘅一啲。他哋形容叫快速中地，佢哋一個嘅定義嘅咁。咁啊，另外想同大家有講下有關於最低工資，因為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就嚟緊都會就住最低工資咧會係有一個嘅調整啦。佢會即係有一個十月啦，喺今年十月之前咧就會交報告俾行政長官啦同埋行政會議嘅咁。咁啊，早前其實見到政府都話即係當局咧都即係希望可以有一個嘅盡最大努力啦，達成呢個三方嘅共識。咁見到工聯會咧就舉行呢個最低工資研討會，邀請到局方、地區組織代表同埋工會代表啦、學者等等，就住最低工資係有一個深入嘅研討嘅咁。啊，成個情況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早晨。 早晨，樂文，早晨。 早晨，郭偉強，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呢一個嘅最低工資研討會有啲咩特別係傾到，有啲咩意見嘅交流啊？ 我諗我哋個 主調就是現有呢個最低工資嘅制度要做一個全面嘅改革啦。因為原有嘅制度咧行咗超過十年，但係佢嘅效用係越嚟越低，甚至乎係冇用啊。受惠嘅人數由最初180,000到而家得翻14,000人。咁其實幫唔到個社會，同時間大家都留意到有其他唔同嘅調查都顯示，疫情過後咧，其實貧窮人口即係收入最低嗰十等份咧，其實個收入係反而減少咗。但係偏偏咧一啲高收入咧有錢嘅人咧，佢哋個收入反而仲增長咗。咁我哋而家面對緊咁嚴重嘅貧富懸殊嘅情況底下，我哋是不是應該透過最低工資發揮更好的作用去收窄這個貧富懸殊的差距，和從而間提高社會的穩定性呢？當然我們還有其他講者都分別提到資本主義本身都是一個本質是因為一個剝削和掠奪，甚至乎是一個野蠻式的資本主義一路都存在著，但是我們要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話呢，我們一定要令到野蠻的資本主義變做就算不是180度轉變都好啦，都起碼它要有個關愛的內容，同埋幫助到貧困人士去改善他的生活啦。如果照沿用返而家呢個最低工資制度的話呢，第一個加幅永遠都是滯後啦，兩年才有一檢啦。如果好似2020年計2021年嗰條數計錯數嘅時候咧，你都要等兩年先有得改啦。因為當年佢哋股有通縮噶嘛，疫情底下，但係事實上通縮冇出現不特止，啲嘢仲貴咗。綜合通脹最少都累積咗差唔多9%。咁如果你話食物淨係基本飲食，最近都升咗成26%啦。其實對基層嚟講個壓力好大，所以政府除咗講緊嚟緊年尾嗰個調整之外咧，其實要從一個根源去着手，重新檢討呢個機制先至為之上策咯。 你覺得喺個機制上應該點樣調整，達到你頭先講話，譬如收窄貧富懸殊差距呢個嘅結果？ 我諗第一就一定要改咗嗰、那個一年一檢先啦，因為而家法例其實容許噶嘛。因為法例講得好清楚，就係最少兩年一次啫，但係佢做多係冇人影，即係法例上可以唔使改例都可以做到添。咁至於部門經常推搪就話啊，佢每次都要搜集大量嘅數據，然後再做分析，所以要搞兩年，呢、這個都唔係理由嚟嘅。事實上，我哋攞緊最低工資嘅工友等兩年先有人工加，其實對佢嚟講已經好唔公道啦。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哋係追補嘅，即係話我哋今日。 Okay. 如果有人工加、 okay. 都是讲緊用两年前嗰个水平。 嗱，郭伟强，因为时间差唔多，之后讲埋之后嗰几点好吗？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法庭颁令暂缓执行免针纸失效的决定，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说，他昨日有到法庭旁听，认为法庭颁布判词内容令人比较意外，因为法官在关键之处作出不少分析，似乎法官有答案和睇法，倾向认为医务卫生局局长并没有权力作出废除免针纸安排。本身是律师的林志游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案件在下个星期四将会预留3小时作聆讯，相信到时将会集中讨论在相关条例之中，局长有没有权力颁布废除免针纸。林志游说，收到有市民求助，反映以往在公立医院能够取得免针纸，但是现时医生表明一定不会再发出免针纸，否则上司会很不满意。他说， 如果公立医院和诊所都不愿意发出免针纸，他对政府表示提出有为受影响人士安排的措施是抱有疑问。本港日前出现首宗变异病毒株 Omicron XBB.1 输入个案，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 ，XBB.1 是 BA.2.10 和 BA.2.75 两种病毒的新变种，因此令人关注。目前 XBB.1 占全球个案大约1%，暂时难以判断会不会成为本港主流病毒株。萧杰恒解释。在入境檢疫措施改為0+3之後，市民外遊之後會將當地變種病毒帶回香港。他說今個冬季是全球復常之後首個冬天，預計稍後將會再出現新變種病毒，確診數字預計亦都會上升。蕭傑恆說 XBB.1 變種病毒先在新加坡發現，在尼泊爾和孟加拉有較多個案。有研究指出 XBB.1 的免疫逃逸能力暫時是變種病毒之中最強，不過很多免疫逃逸能力測試都是體外實驗，未必反映接種新冠疫苗之後的實際情況。七國集團領袖召開視像會議，商討俄烏戰事最新情況。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亦都有參與。會後聲明以最強烈措辭譴責俄羅斯近日向烏克蘭發動導彈襲擊，誓言要追究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相關人士的責任。七國集團向澤連斯基保證，會堅定為烏克蘭維持主權和領土完整提供所需支持，包括財政、人道援助、軍事等。澤連斯基發言的時候要求七國集團緊急提供更多先進武器，加強烏克蘭的防空能力，並且呼籲對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設置價格上限。克里姆林宮較早時話預計到會議氣氛係點樣，認為莫斯科與西方的對抗會持續，批評美國向烏克蘭提供先進防空系統只會延長衝突，為烏克蘭帶來更多痛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朝早较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81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5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50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1.2是跌3.6，阿里巴巴74.2是跌1.8，美团148.3跌3.1，友邦保险66.95跌3.5，招商银行32.45跌7毫，中银航空租赁系报49.45跌1.65，盈富基金17.33系跌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6.29，瑞士法郎0.998，加元1.382，人民幣7.167，英磅對美元1.095，歐元對美元0.969，澳元對美元0.6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57。日經平均指數報26,364點，跌36點。港金報15,590元，係跌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62.7美元，賣出1,66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即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交通回复畅顺的了。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都只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附近。港岛下角道西行左转上这个红棉路就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呢，现时观塘道和观塘绕道的交通都较为繁忙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街一带多车，龙尾过了观塘码头。而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考明街那段现时都是交通繁忙的。咁至于观塘道啦，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仲系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上怡道。而龙翔道去观塘咧，近住彩虹交汇处至到钻石山嗰段都系多车。新界吐露港公路大埔公路一带交通就回复畅顺噶啦，屯门公路、元朗公路都冇乜挤塞噶啦。这个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近住光板田村至到宝云汇嗰段就仲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来回，同埋顺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赖毅饰演的王朝是冀州世子，天下四大公子之一，俊朗无比，心思深沉，武功高强，由细到大都是想夺得天下。遇到白风直之后被深深吸引，但两次求婚失败，最终为了天下选择放弃。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2022年10月12日，法庭颁令暂缓执行免针纸失效决定，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 新增4656宗确诊。多九名患者离世。 李家超指23条立法是宪制责任，执行时要确保真正有效。 七国集团谴责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承诺继续提供支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談到有關於最低工資，工聯會有一個最低工資研討會，早前就邀請了局方、地區組織代表啦，啲工会代表啦，同埋学者咧，就住最低工资系有一啲嘅研讨嘅。头先有同郭伟强一路倾紧嘅，继续揾翻佢哋倾啊。电话旁边有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郭伟强，早晨。 早晨，立文。 早晨，郭伟强。头先， 系啦。首先新闻前咧，我哋就讲到1年1檢啦。 冇错。 要收集嗰个滞后啦，同埋就算估错数都可以唔使等2年就可以改到啦。呢、這个第一。咁如果要真系改善到个贫富差，真系要增加呢啲基层。工作者嗰個收入嘅話咧，其實我哋建議就仿效英國而家最近嗰個安排嘅，即係嗰個工資中位數咧，要去到時薪工資中位數嘅60%，因為我哋而家係50%嘅，係啦，咁啊推動到去60%咧，其實有個動力啦，就改善到基層嗰個生活。當然亦都係要等佢哋有一個，即係裏面個觀念就係除咗收集貧富差之外，仲要俾佢哋有少少錢剩喺袋嘅，即係唔係話我搵幾多食幾多，即係總之唔餓死你就叫做合理。我哋希望即係可以改善到生活嘅。 呢、這個位我問一問先，你意思係直接係同嗰個嘅平均工資做60%去掛鈎，就譬如而家因為譬如最低工資委員會係會幾方去傾噶嘛，就唔需要有傾呢個過程啦。你意思係咪咁？ 其實係嘅，因為講真傾個出嚟嘅結果都唔見好啊！你見到2021年一凍咗咧，其實對基層嗰個生活打擊好大嚇。咁同埋你會睇到佢揾2年。 揾咁多數據拗完之後，其實都唔係一個理想同埋解決到問題嘅方向。咁點解我哋仲要用呢個方向呢？如果我哋能夠同呢、這個時薪工資中位數直接掛勾嘅話呢，其實唔使去計咁多啊。總之市場一跌個數出嚟，佢就已經按佢嘅百分比定到個數啊，唔使拗來拗去，原來都係得個吉。 通脹會唔會導致呢一個問題出現呢？ 通脹導致咩問題？ 會唔會導致通脹呢個問題出現咯？因為你直接掛勾咗，咁就即係最低工資佔得底咁樣嗰個位，即係會唔會導致個通脹會加劇咗或者嚴重咗？會唔會有呢啲問題？ 嗱，當然過去好多學者都解説過啦，最低工資嘅調整咧，對通脹嘅影響咧係微乎其微嘅，甚至乎係少於一個百分點嘅。咁呢個我覺得都值得大家參考咯。 嗯，我見你喺研討會度提過一點咧，就話。而家嘅最低工資水平咧，就話已經低過綜援，就話驚更加多人去申請綜援，係咪有提過呢樣嘢？ 有提過嘅。 點睇嘅呢個諗法？ 自從2021年凍咗之後咧，即係話其實我哋嘅最低工資由2019年之後冇變過。咁但係大家都知道綜援咧每年都一定會調整嘅。咁啊呢四年咧綜援一路調整咧，其實已經高於我哋最低工資差唔多成1375蚊啦。咁呢個數其實都幾大嘅阻力。阻力咩咧？阻力大家去搵嘢做。因為如果攞綜援仲多過你做嘢嘅話，咁個工作意欲又何來呢？所以如果大家又會擔心個延後嗰、那個情況，就係會唔會引申到就係我哋嘅福利開支突然間飆升。 不過我見研討會上面係咪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都提到話，其實最低工資四人家庭為例，如果加埋在職家庭津貼，其實嗰個金額咧係多過綜援嘅。咁點睇呢個講法呢？ 嗱。佢條數就冇錯嘅，不過當然佢中間省略咗太多嘢啦，就係、是、在職家庭津貼嗰度有好多審查機制啦，要填表啦，要好複雜得一大個圈啦。其實我哋都好強調，與其政府又要請人去做呢啲計劃嘅話，點解唔喺個源頭，即、就、係、是、第一次分配工資嗰度解決咗，佢咪唔使搵嘢做咯？如果唔係次次都係。老闆就慳住嚟出糧，然後政府兜一大個圈，又要做呢啲保底工作，會唔會係費時失事呢？ 另外除咗話最低工資之外，都想問一下郭偉強啦，即係好快就到施政報告啦。工聯會嚟講係咪都交咗建議書？有冇啲咩特別嘅建議喺今次施政報告方面？ 我諗施政報告裏面咧，大家都離不開就係房屋土地啦。呢、這個我諗大家都會講。而我哋除咗主張政府要有個儲備之外咧，亦都真係要認真去研究郊野公園個邊陲用地嗰個發展，因為咧事實上我哋個土地個生產嗰個程序實在太冗長啦，我哋要想辦法喺短期內交到功課，先至能夠解到呢個結。呢、這個第一。另外就係我哋認為政府既然有魄力嘅話咧，就應該定出一個一個告別劏房嘅路線圖同埋時間表啊，唔容許咧就係話做到嚟先算啦咁。咁另外我哋最關心嘅其實就係疫情之後嗰個就業狀況啊。有人話冇工做，有工亦都冇人做。咁呢個問題喺邊度咧？政府都要做研究嘅嚇。呢個研究唔能夠拖得耐，同埋要重新鋪排嗰、那個。勞動人口嗰個分配啊，或者係各行各業究竟需要啲咩人才，我哋要加緊去培訓，因為我哋工聯會始終主張咧就係本地就業優先嘅。如果冇做好本地工人就業嘅話，亦都會有一個情況就係福利開支會增加，係 啦。 咁另外就當然仲有職安啦，職安大家講咗，而家討論得最多就係嗰個罰則都拗咁耐啊，其實大家個目標好一致，就係唔想。再有一啲罔顧人命安全嘅一啲疏忽啊、疏漏嘅發生，咁但係而家喺議會仍然遇到一啲阻滯啦，特別係商界嗰個阻撓都係比較明顯嘅。咁跟住就仲有就係我哋對於教育啊，都希望加強嗰個教育啊，希望喺創科嗰度做功夫嘅話咧，其實小學就應該有個獨立嘅科學教育科。咁希望從小培養，其實仲有好多嘅，當然一下子講唔曬啦。 OK， 好啊，咁啊，暫時傾到呢度先啦。不過睇下下個禮拜施政報告具體嘅情況係點啦。同阿郭偉強傾到呢度先。郭偉強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嚟嘅。休息一陣。 新 理就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和他们想什么的一门学科。 看动漫学心理就是在动漫里面探讨他的一些心理情况。 当我们细心去看每个角色的行为，原来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心理学的概念。 我们会准备不同的动漫，每一套的动漫都会有一个心理 topic 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看动漫学心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基本法二十五年第五集会讲下在国家发展大局下香港未来的愿景，基本法又为香港的将来铺设了怎样的土壤呢？ 今次继续请来两位嘉宾，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 还有年轻的基本法专家立法会议员李浩然博士。基本法二十五年 十月十四号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一啲體育場地被炒場嘅情況咁啊，喺社會都唔少嘅關注啦。今年嘅五月咧，其實康文署有兩招係出咗去打擊呢一啲嘅佢哋核下嘅一啲嘅康體設施炒場嘅情況嘅咁。嗱，最新11月1日都會實施嘅，有四招咁啊，其中包括咧就係延長租用人不取場或者不在場使用嘅違規適用期，60日兩次違規嗰個嘅禁租訂收費康體設施就會去到90日嘅。咁啊，原本就係30日內唔可以違規兩次，而家就60日內違規兩次就已經會咁啦。咁另外，如果係違規轉讓用場許可證，暫停預訂設施資格期限咧，就由180日增加至到360日，呢個就是其中兩招嚟嘅。啊，成個情況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各位。 早晨，鄭永信，你都一路關注炒場嘅問題啦。先問下先，即係喺五月推出咗呢啲打擊炒場嘅措施，有兩度出咗招嘅，其實都可唔可以講下你有冇留意到而家炒場嘅情況係點啊？ 我覺得咧，就整體由五月開始咧，即係康文署出咗招之後咧，其實咧，有幾樣嘢我特別留意到嘅。第一咧，就係嗰啲炒場嘅人，即係book場嘅人咧，都係同我講book嘅街坊一般嘅，咁其實佢哋係比以前咧係容易book咗嘅book場地咧，即係佢哋因為透過網上嘅系統咧係融入咗嘅。咁呢個係方便咗嘅。不過同一時間咧，就係第二咧，就係嗰啲嘅有啲嘅私人嘅團體咧，佢哋做緊，即係佢哋有啲book場嘅時候咧，就困難咗，特別啲私人教練啊，難搞咗嘅咁樣啦。第三咧，就不過始終咧，打擊嗰啲嘅即係炒場嘅風氣咧，仍然喺度嘅，即係而家仍然咧，好容易喺網上邊咧，係可以即係好容易揾到一啲啊，即係可能個籃球場、足球場啊，過千蚊啊咁樣都有嘅。咁所以咧，最新呢種嘅康文署嘅安排咧，其實我自己認為咧係加辣版嚟嘅。咁有啲都係應對翻現時嘅情況嘅，譬如即係足球場咧，似乎都仍然係炒場嘅問題嚴重，所以佢就喺啲部分加辣咗啦，咁樣亦都將個罰則加重咗咁樣。咁但係最後整體個成效咧，就講真咧，都係有待觀察嘅，因為始終我自己咧都同政府講緊話，而家其實都實行咗5个几月啦。咁究竟有冇一啲數據可以支持到，即係而家個整體嘅情況係點樣咧？咁就今次而家就未有提供到即係整體嘅數字咯。咁我自己都想希望睇埋個數字，咁我哋就喺度再監察啫。 有冇睇到話，即係你留意到成炒場嗰啲價錢都貴咗，或者頭先你提到話一啲私人團體或者教練咧，佢哋預訂場咧係難咗，有冇了解到個原因咧？又 其實咧呢個辣所謂嘅辣椒咧，其實你加辣咗嘅時候咧，你係打擊咗嗰啲炒場黨，其實同一時間咧令到book場可能嗰啲私人教練咧，其實佢都係困難咗嘅。咁呢個都係即係嗰個困難嚟㗎啦。即係有啲私人教練可能佢哋要book場去俾佢哋啲學生打波啊，或者係作比賽啊，咁其實係比以往難咗嘅。咁所以其實咧，即係而家呢個方法當然係令到普羅市民咧係增加咗嗰、那個即係揾到場嘅機會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從另一個角度話啊，即係我哋希望都係推動體育嘅發展啊，透過一啲嘅私人嘅體育教練去推動一啲體育嘅項目啊，咁呢個咧其實咧有少少窒礙到佢哋嘅發展嘅都會啦。 頭先我先講其中嗰兩招啦，就係話即係唔取場或者係唔在場使用嗰個違規適用期，就30日兩次變咗60日入邊，即係長啲時間，只要有兩次都會禁租嗰啲嘅即係康體設施90日嘅。其實呢個係咪針對緊而家仍然出現嘅問題，或者進一步即係嗰個情況好似係即係叫辣咗啦嗰招，其實係咪即係針對緊而家啲炒場嘅仍然出現嘅問題咧？即係有幾大分別咧？30日兩次同60日兩次？ 嗱，所以就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我覺得而家啲有兩，始終當中有兩招都係加辣板啊，即係嗰個30到60日，即係加長咗嗰個日時間，咁佢哋即係嗰個所謂嘅成本咧，就即係會稍稍增加咗啦。而另外咧，就係、嗰個人數嗰、那個即係由足球場籤長一個到要四個，咁佢亦都係加重咗成本啦，即係佢要揾到三個人坐喺度，坐定定喺度睇波。咁或者要即係要喺場度行嚟行去咁樣，咁你呢個變相咧就加上咗成本，咁呢個成本係咪會轉嫁咗落去嗰、那個即係想去 book 炒場book 場嗰啲人咧嗰度咧，係都可能都會嘅。咁但係究竟去到幾多，即係啲嘅即係可能要去買貴場飛嘅人先會接受得到咧？即係你係咪哇去到2-3千元，咁係咪嗰啲即係去炒場嗰啲人都係會接受得到？呢、這個就即係要睇啦。不過其實整體我其實都係向來都覺得政府應該要即係鼓勵即係市民咧，盡量都唔好去幫襯呢啲所謂嘅炒場黨嘅。因為其實啲炒場黨咧，佢真係賺取，我覺得係賺取暴利嘅，即係佢係牟利嘅，即係佢即係一買一賣，佢就攞公共嘅地方係進行即係拍賣咁樣。咁其實呢個情況，我哋覺得係唔應該係咁樣做，所以唔應該去鼓勵。而另一方面，其實政府咧亦都要諗下點樣係可以即係真真正正係打擊到啲炒場黨咯。就以籃球場為例啦，其實我都同好多籃球界傾過，其實佢哋都好清楚咧，係邊幾十個或者一百個係嗰啲即係專係經營炒場嘅。炒場黨嚟，佢真係純粹係一買一賣嘅。咁政府有冇措施係真係針對佢哋去打擊佢哋咧？我就見唔到咯，因為佢哋而家就會唔會真係可以透過放蛇啊各樣去捉咧？咁而家成日捉嚟捉去咧，都係可能捉到嗰啲前線嗰啲嚟看住個場嗰個姐姐啊咁樣。但係其實佢背後嗰個利益集團其實就冇處理得到。 你自己有冇觀察到一個情況，就係、之前5月推咗嗰啲嘅招，即係譬如話網上預訂優先，朝早7點就可以登入個康泰通，就現場嗰啲櫃位嗰度訂場咧，就係即係7點15分先至可以噶嘛，即係變咗網上面就快啲啦。係咪嗰啲排隊黨嘅情況係少咗？但係有啲講法就話用程式，用啲高科技，用程式入去個系統嗰啲嘅情況咧，搶場嘅情況咧，仍然係存在。你有冇觀察到或聽到個情況係咁？ 嗱，嗰啲炒場黨咧，佢哋咧而家大家如果去到嗰啲康文署嗰啲場地，見到朝頭早咧，其實就少咗好多姐姐噶啦，即係比以往咁樣，佢哋一定係轉咗去用網上嘅方法噶啦。咁究竟咁網上咁而家佢同一齊喺個大海裏面一齊抽一齊爭，咁當然就佢哋個難度會高一少少嘅。咁但係其實佢哋都係全職去做呢件事嘅，所以佢哋都可能用另一套方法，就揾好多部電腦啊，用好多個 account 去做呢件事。咁佢哋都同樣係做呢樣嘢。咁你話佢有冇攻擊到？即係而家康文署嗰個系統咧，我自己都問過康文署，佢就話冇乜呢個現象啦。咁但係即係具體就要再同佢哋再問清楚啦。咁但係即係其實都我哋都會擔心係咪真係佢哋都雖然唔係攻擊佢個系統，但係都有好多唔同嘅 account 啊户口係去做咧。咁呢個我哋去睇啦。咁政府嚟緊佢都有講到嘅，即係話嚟緊佢哋都希望係有一個新嘅系統係去都可能你後會做抽籤啊，又或者咧嗰個系統咧就更加個保護性強啊。咁我自己都希望呢個系統咧係可以快啲推出啊，即係唔好咧等咁耐。而另一方面咧，其實嚟緊好快就施政報告啦，我自己都期望啦。即係其實講嚟講去個餅就真係得咁大噶啦。即係如果政府唔係諗盡辦法去增加嗰啲體育場地，或者佢其實以前爭落我哋香港人咁多嘅體育場地，佢唔補翻俾我哋咧，其實大家都係永遠都係爭緊同一塊餅咯。 即係終究解決嘅問題都係喺個供應嗰個解決啦。不過頭先另一個嘅措施我都想講，你講咗少少嘅就係康泰通嗰啲用戶咧租嗰啲即係想申請嗰啲嘅草地足球場啊嗰陣啊，就要而一個新措施就話必須填報另外四個人康泰通嘅用戶編號，咁其中三個人咧係必須同個租用人咧係一齊去簽場同埋用嗰個設施嘅。呢一個可唔可以解決到喺足球場草地足球場嗰啲炒賣情況咧？ 嗱，一定咧係帶多咗俾麻煩咧，嗰啲炒場黨噶啦，即係佢要點都要揾到三個人嚟。咁但係呢個麻煩咧，同一時間咧，亦都帶咗俾咧嗰啲嘅場地使用者嘅。咁即係可能佢哋有時候，即係你都知香港人放工嘅啲放工時間，你又係咪真係7點？譬如 book 咗7點，或者7點啱啱咁啱四個都趕到去咧，咁可能有呢個位呢個問題喺度嘅。咁所以咧，真係你呢個就係都係嗰樣啦。即係你而家係加重咗個罰則，加辣咗，但係呢個辣咧係對於場地使用者咧係一定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嘅。不過始終咧足球場咧踢波嘅人咧人數比較多啲，咁所以咧可能佢哋啲即係 book 場嗰啲朋友，佢哋自己要夾啊，係咪7點可以嚟到攞場啊？咁呢個就要佢哋自己即係多咗少少麻煩。咁但係整體都係希望讓到佢哋咧係更加容易 book 到場。 你會唔會就住呢幾招會再同即係康文署或者局方會再傾下有啲咩改善嘅地方，或者將你聽到嘅意見再反映？ 會一定會嘅。咁啊，嚟緊即係立法會都開翻會啦，民政事務委員會都開會啦。咁我哋都同局方傾緊咧，希望喺有議程咧係可以商討翻即係炒場呢個安排啦。咁到時再亦都其實講真，除咗呢幾招之外，我亦都期望政府有多啲唔同嘅方法啦。包括頭先講噶嘛，提供場地多啲嘅五年嘅體育場地計劃，以至到用善用一啲空置嘅地方係去做體育場地啊等等。咁我希望政府都做。 OK， 好啊，唔该晒郑永信，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郑永信咧就系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主席嚟嘅，除咗头先提到11月1日实施嘅几招打击一啲炒场嘅情况之外咧，康文署都话正系开发新系统咧取代康体通，引入咧以抽签方式分配设施嘅，咁啊署方咧将会喺下个月咧市民卷了解市民咧对于分配机制嘅意见。另外讲下天气嘅情况啊，外面气温咧系24度，相对湿度41%，仲有一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咁。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样。阳光充沛，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云量较多，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下周下个星期初就是风势颇大。今日千禧年代来到这里了。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文学看得开，作家篇是邓小华、殷拔涛、王家莹等六位香港文化人所写的文学概论书，从普及的角度向大众推广文学阅读。 这本书分为中国古典、当代文学、日本文学和世界文学四类，一共有36篇文章，当中重视文学欣赏，分类从作者兴趣出发，和一般文学史重视体例秩序的手法有所不同。从目录分布，这本书较偏重古典、当代和日本文学，亦都可见选题甚为着重亚洲的品味。 以现代中文文学为例，港题有沈从文、萧红、张爱玲等，都是现代文学入面重要的正典作家。阅读现代文学的一大好处是能够习惯把握更优秀的中文。不时有学生问我怎样提升中文能力，阅读优秀作家的作品永远是最好的方法。 这本书介绍的作家不少都是老少咸宜的，非常适合对文学有兴趣的年轻读者，例如刘以畅、叶凌凤、殷海光、林夕等。读者如果跟从这本书追踪阅读，必能够沉浸在好的文字当中，亦都能够从中感染到上述作家的创意、广博、耿直和细腻。 阅读古典文学亦都是好方法，书中介绍的李商隐、李煜、辛弃疾、李清照和纳兰性德都是文字深远有回甘的作者。不过文言文对新一代读者来讲也都越来越困难。这本书的另一个好处是拥有选得不错的延伸书目，例如辛弃疾一章就选了学术大家邓广明和叶嘉莹的书给大家参考，都是学术上非常优秀的好选本。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文学看得开》作家篇，作者邓小华、殷拔涛、王家莹等，由香港文学馆出版。 二十大通识， 在今年4月至5月期间，中国共产党公开向民众征求对二十大相关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是历史上第一次。这次活动透过网络进行，内容涵盖多个方面，包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最终共收到超过854万条建议和留言，当中以民生类最多，约占1/3，主要集中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社会保障等。